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我都是今晚才知道原来这部作品是能够打动到或者感动到黄念恩是流泪的。 你好像讲到我铁石心肠即是流泪的书生是绝无仅有，要更正返的。其实我最后都应该没有流到那滴眼泪。 差啲。 是啦，差啲，即是说是在看书的过程中真的会被他触动到。这本小说呢又是我们决定要讲的时候我都是很担心，即是到我现在这一刻、我都觉得很担心。 担心紧那种。 担心就是我们都不是第一次的，就是说越喜欢的书啦，越精彩的书啦，越多情节和优点要交代的书呢，越难讲得好的，我觉得。那我都很担心今天呢这本即是我要讲的吉田修一的恶人呢，能不能够讲到我自己心目中喜欢他的十分之一呢，或者是冰山一角呢。咁不过呢有时我亦都会正面啲去睇啦。我讲得唔够好，或者係讲得令大家意犹未尽啊，唔清楚嘅时候呢，就係、是、我哋呢个节目遇见文学最大嘅 发挥嘅目的啦。 效用嘅时候啦，就係、是、你即刻去搵返呢一本小说嚟睇啦，真係极之推荐。即使係好似秋婷咁忙啦，即係几百页嘅小说呢都可以好短时间里面看完这个恶人。所以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于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这本恶人呢有很深的感觉。其实吉田修一都不需要多介绍，如果大家喜欢日本的推理作品的话，他是很杰出的一位代表作家，他的文学性也都很高的。我们知道日本文学有两大奖项，直木赏和芥川赏。吉田修一呢是得到这个芥川奖的作家，芥川奖一般被认为文学性高一些的作品，所以他的得奖也都引发出不同人的讨论。譬如说芥川奖有没有通俗化的倾向呢，因为很少推理的作家可以获得这个奖项的，因为推理作品我们觉得是会比较大众化。但我们今天就全部都不想由这些讨论去开始，即是关于通俗化、文学性这些的评价，我觉得都不及得恶人这本小说作为小说之美。我觉得即只可以很笼统地去讲这个美，或者是他的推理小说的技巧和开拓是更加重要的。恶人这本小说其实是拍过电影的。好几年前啦， 2010年， 系啦，由妻夫木聪同埋 深津绘里主演嘅， 系啦，咁就系呢个男女主角啦。大家如果知道妻夫木聪嘅话咧，吓，即系 好靓仔， 系啦。除此之外，就系非常阳光少年嘅形象啦。咁、但系文说呢个恶人咧，系妻夫木聪自己睇完小说之后咧，吓就同佢嘅经理人公司 讲手咁样， 系啦，佢好希望可以演里边嘅男主角清水又一嘅呢一个角色，希望买得这个改编的版权啦。咁结果真的是成事啦，咁而且是非常之好的演员班底。我觉得深津绘里亦都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日本女演员，去演活了又一同埋光代这个男女主角的角色。先讲返恶人这部小说啦，他讲的呢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在日本都市里面低下阶层的一群，就是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凡人的生活。主角呢清水又一，即是妻夫木聪所饰演的角色啦，亦都是一反妻夫木聪平时的形象，即是说阳光男孩啊、文质彬彬啊，咁都唔系，而系呢从事体力劳动，一个建筑工人，而且呢对汽车好有研究嘅，即系大家会知道日本好多改装嘅汽车啊等等啦，言语无味吓，咁亦都可以话系不善辞令啦，冇咩特别嘅话题啦，咁纯粹系一个沉默但系肌肉发达嘅男子。 咁但係呢一個嘅人物我哋都好難去開展，即係譬如我哋睇開嘅村上春樹嘅小說啦、嗯、或者我哋就算較早之前講嘅 東野圭吾 啦，東野圭吾都有一個好亮眼嘅男主角㗎。咁但係呢一個男主角呢，大家一開始唔知點樣進入，即係你又冇咩內心世界，純粹係四肢發達嘅一個低下層從事建築嘅工人，然後呢佢仲會有一個網上交友嘅需要，咁佢會定期去結識啦，即係同唔同嘅女性見面。咁所以連品德嗰方面呢，我哋都好似揾唔到一個切入點，點樣去同情佢。那邊廂呢先出場嘅另一個女主角呢叫做佳乃嘅。呢一個佳乃呢又係好似我哋平時喺東京街頭會見到嘅好多女性咁啦，佢再深入啲去描寫到呢，佢都鍾意玩樂啊，年輕啊，比較有時有啲庸俗嘅思想啦， 鍾意、名牌啦， 係啦，鍾意名牌，咁點樣可以買到名牌呢，識個有錢嘅男仔啦，咁所以呢成日都會去結交唔同嘅外表好而且有錢嘅青年才俊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要滿足自己呢啲即係好名牌嘅心理呢，其實佢哋亦都有從事一啲好似援交咁样嘅工作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嘅关系，即系话呢个男女角色啱啱出场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咁样嘅陌生嘅人嘅约会之间嘅交易开始。咁但系咧呢、這个女仔去应邀之前咧，咁好可惜咧，佢就系被另一个人去吸引，就系、是、一个真系好似啲通俗剧里边出现嘅吓，风度翩翩啊，名牌大学出身啊，好英俊啦、啊，咁而且咧就应该经。就是亦都非常之好嘅有钱仔曾美圭吾。呢、這个曾美圭吾呢其实亦都可以打叉有少少插曲。嗯、有人就话吉田修一呢系咪对佢嘅即系一个对手东野圭吾呢有啲乜嘢嘅即系仇口呢，要将呢一个后来我哋知道好负面嘅角色呢俾咗呢个名呢，咁呢个当笑话咁样啦。咁但系曾美圭吾呢一个英俊又有钱嘅人呢，好吸引呢一个第一啱啱出场嘅佳乃呢个21岁嘅女保险员吓嘅角色，吸引佢之下咧，咁就半推半就咁样咧，佢就答应咗呢个佳乃见面吓。咁呢个佳乃咧就坐上佢嗰个好高级嘅欧洲汽车嗰度啦吓。咁然之后咧就滔滔不绝啦，差唔多咧系唔记得咗，其实佢之前系约咗阿友一嘅。咁佢就上咗呢一架好名贵嘅欧洲房车啦，心情大好咁样啦，就撇低咗本来同佢有约嘅清水友一呢个男主角，完全将佢置诸脑后之后呢，就好兴奋咁同佢讲好多嘢啊。但係呢我觉得好瞪呢一个佳乃惨㗎，咁其实呢一个有钱仔呢係一啲兴趣都冇嘅对佢，而且呢觉得佢係非常之庸俗嘅女仔啦，同埋呢就讲咗一个细节，就话佢呢啱啱食完嗰啲饺子嘅一种大蒜味充斥住成架车，因为他滔滔不绝这样讲的觉得非常之厌恶。所以最后两个人有一些冲突，然后曾美圭吾就是想赶他下车。突然间本来諗住係好完美嘅约会啦，咁点知俾人赶落车，咁呢个佳乃就好难接受。 仲要喺呢个荒山野岭俾人赶落车喎。 係啦，佢唔想落车嘅时候呢，咁就呢个好似係好理想嘅对象啦，就係、是、曾美呢仲好粗野咁样啦，用 加一脚。 係啦，用隻脚去踩佢背脊咁样呢硬咗佢落车。呢、這个好唔 gentleman 啦，即係话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呢个行为。咁然后呢呢、這个好可怜嘅佳乃呢就咁留咗喺个荒山野岭嗰度啦，而一路咧关心住佢嘅友一咧，原来一路跟踪住佢嘅，因为佢哋本身系有约嘅，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佢就出现问佢有冇事啦。咁但系当然吓呢、這个伤尽心嘅佳乃啦，同埋觉得好尴尬嘅佢咧，一手拨开佢，真系唔需要你理会，仲讲咗好多重伤佢嘅说话啦。咁后来咧去到即系一个争执嘅关键嘅时候咧，就系、是、话你。再讲呢我就会告你强奸或者是非礼。到时睇下啲人会信边个，你系一个完全冇人会相信嘅人。好刺痛到有一嘅最大嘅痛处。咁然之后命案就发生咗啦。喺呢件事里面呢，我哋会睇到一个由三人组成嘅一个好简单嘅不幸嘅故事。已经开始咗一个要思考嘅问题。 就是究竟呢本小说叫做恶人，咁喺呢个故事发展到呢度，边个系恶人呢？咁从法律角度，当然就系呢一个太冲动嘅诱一啦，就系、是、碾死咗呢一个佳乃。咁但系我哋亦都知道晒成个全局啦，就系呢一个有钱仔曾美其实系最冷酷无情，咁样系将佳乃摆低喺荒山野岭，先至会令佢遇见阿诱一，然之后咧有呢件不幸事件发生嘅，甚至乎佳乃自己咧，佢亦都有一定。嘅恶俗喺度吓，即系话对于若小姐嘅毫不留情嘅刺激啦，或者系对于佢自己人生里边嘅好多嘅扭曲咗嘅价值观啦，佢哋都有一啲恶嘅成分喺度。咁但系呢个故事唔系就咁结束啦，当然吓，咁就系呢个又一咧行凶之后咧，暂时冇人知道系边个做嘅，反而大家都会记得佢最后见到嘅人咧系曾美，所以小说咧开展咗一个推理嘅悬疑。嘅情节就系大家去查案嘅时候咧，追寻翻究竟边个去做。咁而喺个推理嘅情节之外咧，其实就有好多嘅细节咧，慢慢去丰满各个人物嘅背景嘅。呢度就牵涉到恶人呢本小说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评语啦。吓、我听到阿秋婷你话睇到其他嘅书评咧，有人会认为佢嘅细节系太多啦，吓，好似有啲无关重要嘅人物啊，或者系旁生嘅枝节，譬如一个人去养大阿又一嘅婆婆啦，咁究竟点解要话佢俾人呃，即系啲保药党咁呃钱咧？又或者系又一佢抛夫弃子嘅妈妈啦，佢妈妈离开咗之后，点解又一要？每个月定期去问佢妈妈攞零用钱，呢啲嘅细节咧，都令人会觉得好似有太多唔关事嘅嘢，咁就更加会喺呢个小说延续落去咧。当然，其实就最重要嘅女主角未出现嘅。咁喺又一杀咗呢个佳乃之后咧，其实佢一路冇被人发现之外咧，其实佢自己嘅孤独嘅生活咧，都系呢本小说嘅重点嚟噶。佢继续去做佢建筑工人嘅工作啦，继续同佢妈妈维持一种好似毫无感情，只是问他拿零用钱的关系，但实际上其实他心底里面是希望妈妈好过一点，那种的想法呢是慢慢慢慢地铺排。再者呢，就是他会继续去希望有人可以了解他，但是在他的环境是很难认识到一个女仔的时候呢，那他在孤寂之中呢，再一次呢是以网上交友的方式呢认识了这本书的真正的女主角光代了。光代同埋又一嘅相遇咧，睇到呢度我哋可以话系毫不浪漫嘅，因为系一个交友嘅网咁样去联系啦。咁而且咧，小说亦都刻意去描述又一系一个心事上边冇乜办法表达自己，只系咧肌肉发达嘅一个人。咁所以佢哋嘅相遇其实就系喺一个酒店房里边见面，咁然后一种肉体上边嘅相濡以沫。又一简单嚟睇，好似系纯粹为咗肉体而认识光代，咁而光。代咧，佢亦都刻意写到佢唔系一个咁容易讨好嘅角色，起码喺外表上，你唔会觉得佢特别吸引吓。佢写佢系一个微微肥胖嘅女仔，咁对于自己嘅自我形象系比较低落嘅，尤其是你谂下日本吓，即系大家女性对于自己的外表系好严格嘅要求，加上咧佢嘅职业亦都系一个好沉闷嘅，系卖一个廉价嘅上班族西装，即系嗰啲 suits 吓嘅一个售货员。一个咁样嘅人物嘅配搭吓，啱啱嘅一个杀人犯，而且咧不善表达。另一个咧就系外表唔系太吸引嘅，系卖廉价西装嘅年轻女子。咁究竟佢哋可以有啲乜嘢嘅爱情故事？嗰个起点咧，我觉得系好困难。咁但系我就系觉得呢个小说有一种好奇妙嘅力量吓。如果大家会睇过佢哋初遇嘅时候，即系喺酒店嗰幕，本来好似系一个肉体嘅交易，但系又一就系讲咗句说话，只系讲咗句说话，就系话。唔好笑我咁样，佢个不要笑我咧，我觉得系好令人心碎嘅，即系话喺一个好肉白相间嘅环境里边，但系其实佢心里边谂到嘅就系希望你唔好笑我，咁嗰种嘅自我嘅形象嘅低落啦，佢嗰种无可逃避嘅自卑啦，但系另一方面又系完全向呢个光代敞开咗自己吓，即系话佢系唔介意话俾佢听佢嘅弱点，咁而光代亦都系感情上，因为佢外表唔系特别。 吸引，有好多嘅壓抑，他佢唔係一個即係會好被人追求嘅嗰種人啦，所以佢好多嘅人生嘅願望好似突然之間只係有一個出口，就可以喺有一嘅身上會得到一種嘅了解。咁所以呢兩個人最後咧就係喺埋一齊啦。其實讀者慢慢都會。好似戥佢哋开心咁，暂时唔记得咗啊！又一咧，其实系一个杀人犯嚟，争在几时会被发现嘅啫。咁咧，小说继续咧发展到一个有啲人直情话好似一种纯爱小说咁样嘅故事嘅情节啦，吓，即系嗰啲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咁样吓，就是、大家亡命天涯吓，佢哋慢慢本来好似男女朋友咁样发展，但系后来咧，有一咧就向光代坦白，佢就系呢个被追捕嘅一个杀人犯，而且佢真系。做咗呢件事，但系光代都系接受，而且咧佢觉得好似终于知道咗一个真相。咁佢哋一路一路逃走，逃到去九州嘅一个天涯海角咁嘅地方，有一个灯塔嘅地方，咁仲匿埋咗喺个灯塔里边，过咗非常之短暂，似乎系温馨嘅生活。喺呢个小说里边，我哋头先讲过有好多细节啦，我觉得可能粗心大意少少嘅读者咧，会觉得呢啲细节多余嘅。譬如我头先讲嘅卖廉价西装啦嘅一个售货员，同埋一个建筑工人嘅配搭咧，系好仔细地具象咁样讲出咗两个日本人嘅即系嗰种生存嘅阶级同埋状态，或者系咧，我觉得成日都会记得就系小说里边嗰啲食物，无论系阿曾美好挥霍去食嘅好高级嘅食物啦，阿佳乃去食嗰种吓，唔知同佢嘅死有冇关吓，即系话食嗰啲饺子，令到曾美觉得佢好庸俗，想一脚踢佢落车嘅嗰啲大蒜嘅味道，或者系光代。同埋又一咧，最後亡命天涯嘅時候咧，佢哋就話啊，聽講呢個地方其實有時一個人咧係好唔理性，我覺得就係、是、一個人去亡命天涯嘅時候咧，你仲念念不忘嗰個地方有好出名嘅烏賊嘅刺身，就係喺食烏賊嘅刺身咧嚇，又一同光代去表白嚇，唔係感情嘅表白嚇，而係佢去佢自首啦。咁但係嗰個刺身嘅潔白啦，嗰種純白嘅顏色啊，如果大家可以想像到，其實就係墨魚刺身啦，嗰、那個。颜色我觉得好似一个象征咁样，就是说短暂的鲜美同埋纯洁呢唔系维持得好耐。的确啦，他们两个就是好短暂过了一段好似是好甜美的生活咁样，匿喺个灯塔嗰度。咁但是呢好快追捕的人就已经赶到嚟啦。喺呢个过程里面呢仲有一条好似唔关事嘅副线。就是呢个死者佳乃嘅屋企。咁佳乃我哋头先讲过啦，佢系一个好可悲嘅人物，因为被呢个有钱仔曾美嫌弃，咁然之后误打误撞啦吓，就系、是、刺激到又一啦，跌入呢个不幸嘅被杀嘅事件。咁但系其实佳乃转个头，即、就、系、是、我哋每个人去用一个聚焦嘅镜头去睇翻佢咧，我哋抽身咁去睇，就觉得佢一个恶俗嘅少女。但系其实佢。亦都可以係屋企如珠如寶嘅掌上明珠。咁我哋睇翻死者佳乃嘅屋企啦，好鍾愛佢嘅父親。咁呢個父親小説裏面一路追住佢去揾殺自己女兒嘅兇手，揾到曾美嘅時候，當然就俾佢奚落羞辱咗一番啦，即係話我點會殺你個女？我唔知你女邊個，諸如此類嘅奚落。到最後警方嘅人咧，再話俾佢聽，我哋終於知道唔係嗰個高貴嘅曾美嚇呢個大學生。殺咗你个女，而系佢之后约会嘅另一个陌生人。咁个爸仲好惊讶，我女咁乖，点会约会一个陌生人？咁佢就必须要承认佢女系从事呢种援交嘅交易啦。咁个爸系完全不能接受，即系佢受嘅双重打击就系第一，佢个女死于非命；第二，佢唔系出于一个情人将佢杀咗，或者一个大学生杀咗，而系同陌生人援交嘅环境之下被杀。咁佢当然唔会知道又一系一个点样嘅人啊，等等啦吓。咁佢好难去接受呢个事实，嗰、那个痛苦系。非常之大，小说里面呢写到佢唔要接受，但系亦都要接受呢个调查嘅结果啦。讲到佢喺出席女儿嘅葬礼之后呢，原来佢系再一次去到嗰个案发现场，好似系补翻一个即系喺现场嘅祭祀，或者系种种原因吓，佢想去翻佢女儿遇害嘅地方。呢、這个地方咧吓喺小说里面呈现咗一个好似想象色彩浓厚啲嘅一幕吓，咁就去翻嗰、那个。荒山野岭嘅嗰个汽车道嘅一个急弯嗰度，咁佢见到咧有一啲人就留低咗啲好似花啊咁样，即系去纪念呢个死者啦。咁佢爸爸仲执起咗一个海豚嘅公仔，咁其实就系佳乃留低嘅。 咁然后呢佢喺一个落大雨好冰冷嘅雨水之中呢，好似同佢女儿嘅亡魂呢讲嘢咁，咁佢就话啊爸爸嚟咗啦，对唔住啊，咁次先嚟睇你，你系咪好冻啊，好寂寞啊，咁就同呢个空气去讲嘢，自己就拎住一把遮啦，突然间佢就话听到佢嘅女儿佳乃嘅声音，唔系幻觉而系好真实嘅，咁然后佢回过头啦，就拎住把遮，但系咧佢见到远处嘅女咧，虽然冇拎遮，但系咧一啲都冇被淋湿吓。咁当然我哋会想象到呢个系一种某一种嘅幻觉啦。咁但系呢个幻觉中嘅佳乃咧就同佢讲：啊，爸爸你嚟咗啦！就同佢微笑。咁然后佢就话：系啊，爸爸嚟咗啦。咁喺倾盆嘅大雨里边咧，企咗喺度，充满住泪水啦。咁啊，爸爸问你企喺度做乜嘢啊？咁然后个女就话：啊，爸爸你终于嚟睇我啦。咁啊，爸爸就再问佢：你呢度究竟发生咗咩事？边个对你做过啲乜嘢？系边个害成你咁嘅？但系佳丽都冇答到，只系同佢再讲一次爸爸，同埋最重要嘅呢句说话，只系讲咗一句。对唔住啊，爸爸！我喺呢度咧就系话，本来我觉得佳丽都系一个几唔讨好嘅角色啦，尤其是佢对友一嘅好无情嘅喺死前嘅嗰种轻视啦，同埋践踏。但系我哋觉得几唔中意嘅人都好啦，或者系佢变到有几唔讨好都好，其实人嘅内心可能每个人曾经都系一个细路女，觉得对爸爸唔住啦，因为我唔小心遇害。我就咁死咗啦。当然个爸爸就同呢一个好似女儿嘅亡魂就讲话，你唔需要道歉啦。但系个女儿就话，都系我啦吓，害到你哋喺呢度碰到咁多讨厌嘅事。个爸爸就话，你唔需要道歉，无论系讲乜嘢，我都系你爸爸，都会保护你嘅。最后咧，个爸爸就话，做啲乜嘢吓都可以为你容忍嘅。我冇咩遇到讨厌嘅事，你唔好咁讲啦。咁但系个女儿只系再一次同佢嘅爸爸讲一声对不起。我觉得一个好嘅小说就系有呢一种所谓嘅圆形人物，有一个讲法 round character， 就系话一个人唔系一个平板咁样，譬如一个十恶不赦嘅恶人，或者系一个庸俗嘅无关重要嘅被杀害嘅女性，其实佢都有家庭，佢都会有背后嘅故事，佢都会有一个当佢掌上明珠嘅爸爸。其他人眼中佢庸俗不堪，但系佢喺呢一个时候咧，佢见翻佢爸爸嘅时候咧，系即系一个乖女，甚至乎系永远佢爸爸最钟爱嘅女儿。我就系觉得恶人就系有呢一种嘅厚度，唔系纯粹我哋睇一啲侦探小说啊、推理小说，受害人可能系只系好不幸嘅一个惹人同情嘅角色。当然恶人咧，亦都唔系只系一个杀人唔眨眼嘅人啦。咁呢度最后咧就系讲到喺法律上边讲得最大嘅。恶人啊，就系杀佳乃嘅人。咁作为佢爸爸，当然唔会放过佢啦。但系又一亦都有佢自己嘅故事。佢其实当初系完全为咗担心佳乃，先至会跟住佢一齐咁，然后咧先至会错手杀咗佢。咁但系无论如何，佢都会受到法律嘅制裁啦。亦都最终喺警察嘅追捕之下，大家追到嚟呢一个灯塔，揾到有一同埋光袋藏身嘅地方。当成个警都要破门而入嘅时候呢，我哋就见到呢个本来同光袋好甜蜜一起生活嘅友一呢，突然间反身呢大力咁样捻住光袋条颈，令到呢警察都会见到一个好明白嘅场景啦，就係杀人犯友一呢再次搵到另一个受害者要杀害另一个女性，咁即刻二话不说将佢捉起咗啦。嗰刻嘅光袋当然唔係好明白，亦都会去諗究竟佢系咪真係要杀自己呢。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法律上面或者在传媒上面的追捕呢，在之前呢其实是当他们是好像一双亡命天涯的一对这样，那就看成是两个罪犯。但是当捉到他之后呢，大家去报道就说原来这个光袋都是受害者，差点被他杀了，是下一个受害人的话呢，大家就不再去追究光袋，令他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空间。那所以小说呢其实去到最后有一个疑问嘅，就系话点解又一系突然间想杀啊光袋咧？冇理由嘅。咁其实亦都读者会好清楚会睇到，其实又一嘅成个性格，无论佢细个嘅时候点解要即系抛夫弃子嘅妈妈，要每个月见佢问佢攞钱咧？其实佢唔系真系为咗个少少零用钱，而系佢希望妈妈有一个理由 话佢系一个无情嘅仔，净系识问佢攞钱，然后去舒缓佢妈妈抛夫弃子嘅道德嘅重担。咁虽然你觉得呢个谂法好曲折啦，但系有一嘅谂法就系咁样，佢觉得令我妈妈好过啲，咁我咪扮演一个净系识攞钱嘅仔咯。咁同样，佢要令到光代可以脱身，唔好成为一个共谋。佢唯有就係將佢變成一個受害者。咁所以我哋講到呢度呢，聽一段我覺得係你可以話最精彩嘅，亦都好難得嘅，就係推理小說呢好難得寫到最後都好好睇。通常呢最後就知道邊個殺人啦，即係收結啦。咁但係我覺得吉田修一嘅惡人呢係精彩到最後一頁最後一句嘅。咁就係光代自己嘅一番獨白同埋說話。呢本小說一路都係從一個全局咁樣去講呢個故事啦。咁但係最后呢一章呢就进入光代嘅内心世界，佢陪住呢一个恶人咁耐，究竟佢点样反省返佢哋自己嘅呢段关系呢？我哋而家嚟听一听啊。 我不是在逃避现实，但是不管我如何努力回想，都依然觉得记忆中的女人不是我自己。在那场事件当中，我一直忘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明明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女人，当时却自以为什么都办得到。我明明从以前就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女人。前几天我第一次到三奶岭，去石桥佳乃小姐过世的地方献花，我一直没有勇气过去，但是我觉得我有去的义务。妹妹说，你也一样是被害人，没必要勉强去。但是那时候，他在夫子的乌贼料理店告诉我那件事的时候，我原谅他了。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事，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他都以暴力结束了佳丽小姐的人生，而我却原谅他了。我想我有义务花上一生向佳乃小姐道歉。佳乃小姐过世的地点，即使在白天也很昏暗，是一条很冷清的弯道，地上的献花已经枯掉了，不晓得是谁放的，有一条骨色丝巾就像记号一样绑在护栏上面。我打算今后每个月的祭日都要去向佳乃小姐道歉，当然就算这样做，我也不可能获得原谅。我还没有见过他的外婆，他的外婆好像已经拜访过我老家好几次了，但是老实说，我不晓得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见他才好。他的外婆没有任何责任，我只想告诉他这句话，我尽可能不去听闻他的审判经过。当然起初我反驳说他是在说谎，我没有被他威胁，也没有被他洗脑，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可是就像社会大众说的，有哪个男人会真心爱上在交友网站上邂逅的女人呢？如果他真心爱我，怎么可能会合我的脖子呢？但是只顾着逃亡的每一天，只能宿在灯塔的小屋里害怕的每一天，下了雪，两个人冻得发僵的每一天，我到现在都还觉得怀念。我真的很傻，现在光是想起那些日子，还是心痛不已。一定是只有我在一头热，因为他杀了佳乃小姐呢？他还想杀了我呢？就像社会大众说的，对吧，他是个恶人，对吧，只是我自己要喜欢上那个坏蛋罢了。哟，你说对吗？ 啱啱听过咧，有吉田修一嘅作品咧，恶人嘅呢一个结尾啊，咁其实呢一部作品咧，有唔少嘅篇幅咧，都系以角色嘅自白嚟去陈述嘅，咁呢一个结尾咧，都唔例外嘅。 系啊，咁呢个陈述咧，就系好关键嘅女主角啦，吓，亦都系陪伴住呢个所谓嘅恶人、杀人犯清水佑一一齐逃亡咗一段时间之后嘅光代，佢重新过翻所谓嘅正常生活之后嘅独白嘅。咁佢首先咧就系讲到。佢睇翻喺传媒里边嘅报道啦，或者系睇翻又一嘅口供啦，不断去强调自己，我系想迫害女人吓，我中意睇女人受苦嘅样，我带住呢个光代一齐逃走咧，其实就为咗佢可以帮我出钱咁样嘅呢啲毫不负责任、百分百嘅恶人嘅话语咧，光代系觉得。好陌生嘅，咁而且咧，杂志上边嘅报道所写嘅女人咧，佢都觉得好陌生，觉得嗰个唔系佢自己，起码唔系佢记忆中嘅自己。但系佢继续都要生活，咁而且咧，亦都因为有一嘅口供咧，令佢终于可以脱罪，大家唔再用一个共谋共犯嘅角度去追究光代。咁而光代嘅最后呢一段，令我觉得有一种好动人嘅纠结咧，就系佢嗰种。心底善良嘅本质咧，系喺呢度会睇到嘅。佢会去翻呢个佳乃小姐过世嘅地点啦，为佢献花啦。咁同埋咧，希望佢得到佢嘅原谅啦。咁虽然身边嘅人个个都劝佢唔好觉得自己系共犯，其实佢都系受害人，但系佢都希望向呢个佳乃小姐道歉。然后佢亦都尽量唔去听有一嘅审判啦。咁佢话咧，佢当初咧都强调咧系自己系冇被佢洗脑啦，同埋强调佢同友一之间系真心相爱嘅。咁但系咧，慢慢连光代自己都有啲怀疑啊，就系话社会大众都话啦，唉，边有一个好嘅男人会系喺真心相爱一个交友网上识嘅女人呢？如果真系爱佢，点会喺破门入屋嘅时候捻到佢咁实呢？咁样真系好似想杀咗佢。咁但系始终。佢会记得呢一切，记得住逃亡嘅每一日，佢会记得大家好冻好冻咁缩喺个灯塔小屋里面，好害怕嘅每一天，落雪嘅时候大家冻到发僵，即使佢记得咁多嘢，佢都系觉得我真系傻啊！我而家谂翻起嗰个日子都觉得好心痛，因为。一定只有我在一头热，佢嘅意思系原来到最后佢话可能都系我自己一厢情愿啫吓，我以为人哋中意我或者难得遇到一个好似中意我嘅人，我就一头栽进去啦。但系实际上系咪咁咧？我谂已经系无从稽考，即系话小说嚟到呢一度，我哋只可以默默咁承认。有可能唯一有机会了解又一嘅人呢最后都相信咗佢呢个好善心嘅决定就係、是、其实佢都係想杀佢其实对佢係冇感情。咁所以变咗最后嘅纠结可以係非常之孤独嘅就係、是、有引号嘅人人认为係恶人嘅清水佑一呢佢喺呢个世界里面係承担晒一切嘅罪恶啦咁同埋呢係一个绝对嘅孤独只有佢一个人知道佢一切行为嘅原因，咁呢种嘅孤独唔系咁容易承受嘅。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吓，即系话去睇推理小说，比较少有呢一种经验嘅。即系话我哋平时可以站喺某一个立场，觉得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咁、但系咧睇恶人嘅话咧，你突然间好似踩空晒之前你会跟进嘅所谓嘅纯爱嘅情节啊，或者系推理嘅情节啊，因果报应嘅情节咧，而家所有嘢咧都系孤立晒喺佑一嘅身上。就是这样纠结了。 我自己觉得呢吉田修一的这一本恶人呢真的很精彩。我特别欣赏呢是吉田修一呢他的文字呢他将很多的场面呢都形容到巨细无遗非常细致。我觉得那种即是比读者的那种临场感是非常之强那个画面感是很强的。咁我看完这本作品之后呢我的问题反而不是问啊哪个是最坏的恶人啊恶人为什么是不是真的有恶报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竟然系问咧阅读嘅乐趣系乜嘢咧？睇完一部咁沉重嘅作品之后，我竟然系问一条咁样嘅问题。 咁啊，秋婷，你系问咗一个好核心嘅，所有嘅文学甚至乎系艺术都要问嘅问题吓，就系亚里士多德都问过嘅问题吓。悲剧嘅意义系乜嘢咧？吓，即系人世间我哋都系希望睇到啲开心嘅事啊，照计希望受到感染，但系悲剧有啲咩意义咧？咁惨嘅故事吓，会令我。 我哋有咩得着呢？如果我哋相信亚里士多德嘅话呢，就係、是、一个洗涤嘅意义。呢、这个洗涤呢，可以话係将我哋深藏咗喺心里面嘅恐惧啦，或者係同情啦，都透过一个好嘅文学作品、好嘅人物嘅故事呢，係寄托同埋抒发咗出嚟。我唔知道大家有几享受呢一个去直面自己嘅恐惧同同情啦，但我自己个人嚟讲呢，睇完恶人呢，我觉得有一种好清楚嘅清明嘅领悟嘅感觉。即使我觉得世界上可能发生呢一件咁痛苦嘅事呢，係好可惜嘅。亦都相信其实可能即係无论喺日本或者係现代都市，的确有好多呢啲咁寂寞，或者係因寂寞而死、因寂寞而杀人嘅悲剧会发生。但係喺我哋每理解多一啲，或者係悲剧背后嘅人性嘅时候呢，我哋又係接近光明多一啲囉。 嗯，咁喺节目开头嘅时候你就话，其实读者可能相对难去投入恶人嘅两位主角嘅世界呢，分别係右一同埋光代，因为佢哋相对嚟讲可能比较普通啊、寻常啊，同埋唔係咁讨喜。咁、但係我觉得呢，我揾到一个方法去投入，就是先看这个恶人的电影版然后再看恶人的小说，是相对容易投入很多的。 各位听众，这个是李秋婷的建议来的我觉得你亦都会付出一个代价的，就是说你看完之后你没有办法摆脱起码妻夫目冲那个的太过英俊的样子，你可能会遗失了少少恶人里面，即是作为一个社会推理小说的那种朴素，同埋一种底下层嘅人伤痕累累嘅嗰种嘅感觉咧，会有少少被明星嘅光辉咧影响咗嘅。不过两种嘅阅读法都系建议大家即系可以试嘅吓，睇咗电影先或者睇咗小说先。不过咧点都好，呢本小说咧系非常之值得推荐，一定要睇嘅。 的而且确咧，我睇嘅时候咧，我满脑子都系妻夫目冲嘅样啊！但系我都同意嘅，听众可以揾自己阅读呢一本恶人嘅方法。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